二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预计9号到1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会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明天也就是周六，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零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周日北京是晴天，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零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9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下午依然是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司机朋友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齐家园路口以东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南四环大红门东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已经排到了公益西桥，也再次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给我们的肠胃来添动力。马上就要过年了，可能大家伙儿已经准备了不少的年货，很多朋友也希望趁着过年这几天好好的吃一吃，聚一聚，但是吃的多了有可能会给我们的肠胃道增加过多的负担，如何给它添动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 您是否经常感到腹胀、腹痛、便秘、积食？年纪大了，消化功能也会随之下降，尤其冬季寒冷干燥，我们的肠胃系统很容易出现功能失调的状况。那么胃动力不足该怎么调理呢？春节长假来临，美酒佳肴、糖果点心轮番上阵，让肠胃难得片刻的休息，怎么吃才能不给肠胃添负担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王宝光，给您说说如何给您的肠胃添动力。 马上就要过年了，很多朋友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是不停的聚会当中了，因为马上要放假了，现在很多单位也在办这种比如说年底的年会啊、聚餐啊，很多朋友的肠胃道已经开始感觉哎呦好像有点吃力了。那到底如何给它来添加动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的主任医师王宝光王主任做客直播间。首先呢，要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那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昨天刚过小年儿，这个年呢，实际上已经就正式开始了，这个时候一般的单位就在开始差不多经常的 得聚餐， 天天聚会了，然后呢，这里都少不了酒，少不了肉，大家呢也特别兴奋，工作一年了啊，尤其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冬天呢又比较冷。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想吃的好一点，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吃的时候要有节制， 尤其是在一般说聚餐的时候离不开酒。年轻朋友呢有的时候有点好胜，一上来呢主餐主食还没吃呢先拼上酒了。这个时候其实我呢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是有过这方面教训的。我们记得前几年那时候也是相对的年轻气盛嘛，大家一块喝酒觉得谁也不能输给谁啊，不同的课室嘛，大家那个互相敬，然后呢就是结果一种酒喝完了之后啊，那咱们带上别的。好，几种酒轮番着喝，这个菜还没怎么吃呢，先一人喝了四杯五杯的酒。然后菜上了之后又接着吃。这个时候你看从六点多钟吃一直吃到十点，酒没少喝，肉没少吃。吃完了回去之后很多人就有点晃晃悠悠了。实际上不是这个东西不好，吃的东西很好，喝的酒也绝对都是正宗，但是你喝了这么多又很多东西，很多不同的品牌的酒，什么红酒白酒不同的白酒你都混在一起喝，一般来说呢就是说不同的酒尤其是白酒啊红酒啊啤酒掺着喝就更容易喝醉。 那除了醉之外我也想问问，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先喝酒，饭还没吃呢空着肚子先喝酒，然后呢接着又大鱼大肉的吃一大堆，是不是对我们的肠胃道它要比平时负担更重一些，或者说伤害更大一些啊？ 那肯定的，因为你是空腹状况就喝了很多酒，这个时候酒精就很容易通过胃黏膜就开始吸收了。一般主张如果是喝酒呢应该是先喝一些饮料，一般是应该是酸奶类的。这会更好，或者说你是喝的那些比较玉米汁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的话喝你之后你再喝酒就等于胃黏膜上的你镀了一层膜 啊， 它再吸收就缓慢了， 相对来说给我们的这个肠胃道有一个保护层了。 对。 所以说其实在过年期间啊大家吃喝都是没问题，但是咱们一定得注意方式方法，有一些小窍门的的确确能够在我们大吃大喝的时候给我们的肠胃道增添一些动力。那今天呢就邀请王主任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如何给我们的肠胃道增添动力。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去年本市新生儿的数量为 26.4 万人，比2016年下降了 1.6 万，但是依然面临着较为繁重的生育压力。为了应对全面二孩政策调整之后出现的生育高峰，本市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孕妇的建档服务中心，增加1400张产床，增加800名助产人员等。同时建立市区医疗机构三级孕产妇危重症上报评审系统，完善市区危重症新生儿救治转诊会诊网络。此外在整治号贩子方面，今年本市还将会建立执法部门挂号平台医疗机构三方共享的号贩子黑名单制度。目前已经有天坛医院等30多家医院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这套系统主要是针对在医院周边经常进行倒号的人，进入到医院之后他们会被识别出来，工作人员和警方可以及时劝阻和处理。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癌细胞喜欢酸性体质，癌症都是由于吃了过多酸性食物导致体质酸化所引起的等等这样的说法。网络上甚至有很多教你如何改变酸性体质的法子。我们的身体真的有酸碱之分吗？事实证明啊，我们的身体的确是存在着酸碱性的，但是根本没有酸性体质这么回事儿。 我们的身体不同的部位有着不同的 pH 值，可以说有酸碱性，但是酸性体质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之下，我们的体液 pH 值精确地保持在 7.35 到 7.45 之间为弱碱性。虽然新陈代谢会不断地摄入产生 pH 值不在这个范围的产物，但是我们的身体也不会闲着，它有一套神奇的平衡系统来保证酸碱平衡的状态，所以说也不要再被上面的谣言所误导了。剩菜也是有保质期的，您千万别吃错了。逢年过节，家家都鱼肉满桌，想要光盘行动，压力有点大。吃不下，又到了心疼，怎么办呢？提醒您，咱们宁可剩荤菜，也不要剩蔬菜。因为说隔夜可能产生有害物质的就是蔬菜，因为蔬菜当中的硝酸盐含量比较多，在存放过程当中，因为细菌活动可能会转变成为有毒的亚硝酸盐，因此蔬菜是不建议剩24小时以上的，凉拌菜就更要小心了。而放在冰箱里的荤菜，只要在加热之前，只要在吃之前啊彻底加热，就可以保存1到2天的时间。虽然损失了一些 B 族维生素，但是蛋白质是可以完全保留的，也不至于产生有害的物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的主任医师王宝光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给你的肠胃添加动力。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可能很多人都在攒着劲儿，想要过年的时候好好吃一吃，补一补，但是这个时候有可能会给我们的肠胃道增添过多的这种负担。如何给它添加动力呢？王主任会在节目当中和您详细的说一说。那王主任也想问一问您哈，那马上就要过年了，也想问问像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除了我们吃的多了喝的多了之外，还有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的天儿也确实特别的冷，那这样寒冷的天气加上大家有可能大鱼大肉大酒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肠胃道来说都会有影响呢？ 应该是肯定的。你像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就是说你吃的多了比平常的量要大，这样一定会造成它的负担加重。所以呢，一个是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饮食的量，不要比平常的增加太多。 吃太多， 哎，应该好多都是说，我好不容易吃遇上我喜欢吃的东西，还不甩开了腮帮子使劲吃吗？不是，要节制，因为以后你有的是机会吃，并且吃多了你吐不出来。啊，你看有好多小女孩说，为了看某某明星像她那样苗条，我少吃或者不吃，或者他们还说，你看某某明星人家吃完了马上吐，这样呢就可以既尝到了美味又不 又不 增加增加体重。其实你要想想，你吃进去是美味，可是你吐出来的时候你是真受罪啊。你还不如你少吃几口啊，也不会那么受罪。 好，也就是第一点要提醒大家，我们吃的过多过少其实对于我们的肠胃道来说都是一种刺激，都有可能增加它的这个负担哈。那也想问问寒冷这样的一个因素对于我们的肠胃道会有影响吗？ 肯定会有，因为在寒冷情况下不光是肌腹的收紧，咱们胃肠啊也在收紧，这种收紧的状况下呢也会影响它的工作效率。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就要吃一些热性的食物去改善它，但是呢要有节制。你比如说嘛，对冬天咱们北京人最常吃的涮羊肉。 涮羊肉。 遇上个小伙子，那可能说的一个人吃2斤不够。这个时候呢，并且他说了，你看我吃完了这么多，挺舒服，没有事儿， 我也没觉得撑啊。 对，那是说从一顿来讲，如果你要是这几天天天都这么吃，你吃吃看看，你恐怕到后边就不舒服了。 所以说其实寒冷对于我们的肠胃道来说也是有影响的，它会让我们的肠胃道相对来说收紧一些，就是我们说的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 对。 那也想问问，在这样的一个冬季，有哪些我们肠胃道的疾病是比较多发的？之前啊就有很多的老年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和发来微信向我们咨询，说到了冬天自己就会有这种积食甚至有腹胀的这种感觉，也想问问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啊，还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啊？ 应该是和季节有关系。在冬天的时候，犯胃肠病的人相对的多一点。表现的什么呢？就是说吃完了东西啊，不消化。胀满，平常的时候，比如说吧，正常的时候能吃个三四两，今天是吃了还不到二两，他就觉得这饱了似的。 顶的话， 哎，然后再过一会儿呢，觉得有的时候是还隐隐约约的疼，也有的时候晚上犯酸，啊，也有的是呢腹泻。你平常的时候天气正常的时候都没事儿，寒冷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出现了，尤其还有的时候吃东西。像刚才说的，吃的天凉嘛，吃到后边这饭就凉了，说接着个吃吧，热的时候没觉得什么，吃完凉的不舒服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冬季很多的胃肠道疾病它依然是处于一个高发的状态。 对。 好，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经常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吃到我们有点顶了，吃到有点撑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是我们的胃肠道动力不足所导致的。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种广告也说了，吃撑了来一个什么消食片，说这个时候呢能增强我们的胃动力。这个胃动力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对于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有这么重要吗？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实际上它就是蠕动能力，对啊，和消化能力。一般来说咱们吃的肉食多了之后呢，那实际上呢要是更多的是吃一些山楂类的啊，就是咱们平常的山楂泡水也可以。简单的说，你吃些山楂条啊，山楂糕啊，这些也都有作用。然后像一般的话，有的时候说你像咱们消食片这里头呢也有一些各种的，含有些酶，实际上还有最中医所说的用的鸡内金，就是鸡的胗子那里头那层皮儿， 黄色的那层。 对，民间呢那时候都是用它什么，拿个瓦片把它烤培黄了，然后碾粉吃了之后呢，它呢是促进那个胃肠的蠕动啊，然后呢能够使胃液分泌增加，这样呢那当然消化能力就提高了。 那这个胃肠功能如果在冬季出现了这种动力不足的情况哈，您是不是帮我们先分析一下原因，是不是首先和我们的这个寒冷有关系，热胀冷缩它没有夏天那么活跃了，其次它跟我们的饮食是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尤其是快过年，大家吃的多喝的多，对他来说原本的这个动力能消化比如说二两的东西，现在我们一下吃进去五两，它就有点超负荷了，消化不了了，所以会造成这个胃动力不足。那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你也跟我们说一说吧，临床上可能会有哪些表现提示我们是我们胃动力不足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它增加点动力 啊。那你刚才说了腹部胀满，然后呢你觉得有的人还是隐隐约约作痛，然后也不想再吃了，因为什么呢，你吃了很多嘛，就没消化下去，就它没有走到下头去，这个时候你还有的时候有点泛酸。这个时候一般咱们中医所说呢，你一看那舌苔呢也是黄厚的了，有的时机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枳实导致啊，可以，咱们这江中，咱不是说给他药做广告， 消食片有用， 消食片有用，大山楂丸有用，大山楂丸也比较便宜，也还算是药里头好吃的，酸甜嘛， 所以说在胃动力不足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出现这种积食的一些症状，甚至有一些轻微的这种作痛，有一些朋友可能吃完饭啊甚至有这种反酸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是胃动力不足呢，还是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是一种疾病的状态，不光是我们吃一些比如说这种消食片或者山楂片就能解决的？ 对，要是反酸了就不是在吃这个山楂什么之类的，那这样可能会胃酸的会更多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反酸，那咱们说吃一些那个苏打饼干呀，或者是烤馒头片啊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是比较严重了还是建议看医生了。 好，那也提示一下大家伙，如果在这个春节这段时间吃的多了之后有这种胃里反酸的情况，这个时候咱们就别再吃什么消食片啊山楂片之类这种酸性的东西了，咱们尽量可以吃一些像小苏打饼干啊，或者喝一些这种苏打水啊，有一些碱性的中和一下它，看看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大象妈妈想问问您，她说专家好，胃动力不足是不是就是咱们中医说的脾虚症状啊，说自己啊是属于消化不太好的那种人，她说是不是和自己的肝郁气滞有关系呢？咱们中医 对于胃动力不足是怎么界定的？ 中医应该说没有专门的胃动力不足这个词儿。 嗯， 一般来说是说的是脾虚， 因为对应的就是脾虚。 对，但老百姓就会说又不明白了，你说我胃不舒服，你怎么说我脾虚呢？ 嗯，这不是一个器官呢。 因为这个中医这个脏腑和西医的这个解剖这个脏腑啊，不是能完全对上号的。 嗯， 中医是讲的。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运化就是把这个水谷精微啊，就是这个营养物质啊，送出去。 嗯， 这叫做脾呢，运化到往上升到肺，把这个精微，然后肺呢再下行到肾，然后这样的话，通过肾呢把这个营养物质送到全身。这个和西医的解剖这个肠这个吸收的理论不一样，这是不同的体系。 嗯， 但是呢，从这个几千年来，咱们就按照这个理论治疗，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嗯，所以说，如果胃动力不足，对应到中医的这套系统来说，就应该是脾的问题了啊。我们经常中医也说脾胃不和嘛，这个时候容易造成我们出现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您说，如果吃多了的话，我们一般啊都会有腹胀和便秘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一般都是揉肚子，想问问您揉肚子这样的一个方法管不管用？ 应该还是管用的。就等于是腹部的按摩嘛。 嗯， 一般来说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顺时针啊，顺时针方向， 嗯， 这样呢叫做泻，逆时针方向叫做补。 哦，一个泻、啊、 一个补、哎， 那他们针对的情况是不是得有不同啊？ 一般来说，如果是便秘的病人， 嗯， 多用泻法，或者说是泻法和补法呀，是2:1，就是说两次顺时针方向的按摩，再加上一次逆时针方向的按摩。 啊 是这样。如果是要是属于腹泻的这样呢，基本上是1:1， 嗯， 就是正转一圈，反转一圈，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按摩呢，实际上是要有一点力度， 嗯， 不是说在肚皮上走，就是说你这个手啊，一上一下，就这样沿着这个肚皮啊，你感觉是推着这个，不是光是肚皮这个手这么转，是要有点力量，就感觉有点力量压住了。 我们来教一教大家伙吧，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位置，我们是比如说以肚脐眼为圆心， 对， 这个顺时针和逆时针吗？ 对， 以肚脐眼为圆心，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咱们这个半径大概是多大呀？比如说是揉的越大越好啊，还是相对来说离我们的肚脐近一点，揉的小一点比较好啊？ 还是相对的大一点， 相对大一些。 从这个肋骨的下缘开始， 嗯， 那一直你这到往下走到这个耻骨联合上边啊，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肚脐眼为圆心，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说半径我们选择大一些， 大一， 可以顺时针揉也可以逆时针揉，但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咱们得选择这个顺时针和逆时针搭配的比例不同。如果是便秘的朋友，我们建议您顺时针更多一些，基本上是两次顺时针的按摩加一次反时针的按摩。那如果是拉肚子的朋友，我们就建议您更多的是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一次顺时针一次逆时针。刚才呢王主任也特别告诉大家，力度别太轻，得稍微用点劲 儿， 不光是揉肚皮， 对，不是上边那个葫芦肚皮的那样，那应该是没多大作用 啊。那这个比如说进度手劲儿咱得多大呀？比如说我们是感觉到这个有的朋友揉完了之后就听的那个里面有咕噜咕噜的这种声音，就算合适吗？ 那就应该可以了， 是可以 的，起码你感觉到它是有劲儿了。那这个肉皮啊，它是跟着你这个手在动，而不是说你那手在上面根本那个的底下一点都没感觉，那就等于轻轻在上面滑，那没有什么用处。 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就是我们借助外力再给我们增加这个胃动力啊？ 应该是有些作用，但是它并不是能够完全就使肠子就说就揉得动，但是呢它是通过一个穴位按摩的，因为这个腹部有很多穴位 啊。通过这种穴位按摩刺激我们的这种消化系统。嗯，好，这是教大家的一个方法。那我们顺时针逆时针教了给大家了，然后针对不同的症状我们揉大概揉多长时间啊？ 一般的话应该你一次总得要有50下或者是100下。 一天要有功夫呢，一天有两三次，这一次差不多总得有一刻钟左右吧。 哦，好，这是揉的这个时间哈。那揉的时机也帮大伙问问，有些朋友是说我吃完了之后觉得顶得慌，或者我肚子难受的时候我再揉，还是说这个我们可以坚持作为一个保健的方法，我们没吃饭之前比如说早晚空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揉一揉。 一般的话还不是空腹揉，一般的话都是你饭后或者所说人们都是一般都是感觉有不舒服了肯定会想起来。再一个就是说你像这个便秘或者腹泻的这个朋友他这个慢性的那就要经常坚持。这种情况那你要用它来做治疗腹泻便秘的一个辅助治疗呢那要坚持一段时间、而不要想说我会不会立竿见影啊，这种事情不是那么快的。 好，这是相对来说起效比较慢，但是需要一个长期坚持是有效果的。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兰花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想问问主持人和专家，到底什么叫做胃动力不足啊？有人说啊，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不建议老年人喝粥，可是呢又听说喝粥是养胃的，这粥到底该怎么喝呀？他说还听别人说了，说每天应该吃一些粗粮，然后呢也有说法说吃粗粮的话会加重我们的肠胃道的负担和工作量，到底该怎么办？这问题比较多哈，我们先来回答一下他第一个问题吧。究竟什么叫胃动力不足呢？是说它超过负荷了就不足了吗？ 不一定是超过负荷，有可能就根本没达到正常的功能。是因为属于在胃肠功能紊乱，那就包括一个就是它蠕动的过慢了。那你所说的就是你吃下的，就是早饱，就是你吃下一点东西。他就感觉撑得慌了。 那这个和比如说年纪和我们的衰老有关系吗？ 不一定。 也就是说其实老年朋友并没有说他的胃动力就一定比年轻人差。 对。这是不一定是和年龄不是正相关的。 好。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和我们自身的这种身体的状况体质是有关的。 对。 好。他第二个问题想问问喝粥的问题，这粥到底能不能喝啊？粥到底是对我们的胃动力有好处啊还是没有好处啊？ 粥是可以喝，但是呢你要是如果胃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不建议你顿顿光喝粥，因为你喝的粥提供的热量不足，你要喝很多粥才能达到正常你那个营养那个状况 需求。 对，你想想咱们如果出日主食，你二两的米饭馒头很小的一块，如果是二两的粮食做成粥，你要都喝进去得要多大的体积，使得胃扩得比较大，那当然就是影响它了。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胃动力比较正常，没有什么特别情况的朋友，我们不推荐大家长时间顿顿的喝粥。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这种积食的情况，出现了胃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喝点粥让我们的胃稍微缓一缓呢？很多人都说了嘛，这个粥好吸收好利用，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节目下半段邀请王主任和大伙来揭晓答案，因为上半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关于我们的肠胃道功能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王宝光王主任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如何给我们的肠胃道增添动力，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当中跟我们发微信说，小米粥都说是养胃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跟您求证一下。 应该是小米粥应该是养胃的，因为咱们中医所说，这个黄啊，脾也主色是黄，这个小米呢也是黄色的，他们说是从这个颜色上是这么说，实际上呢确实小米粥呢比较养胃。 嗯 啊，但是呢你有一个量，就是说你不是第一你不要吃很多，说我这个养胃的我顿顿吃，并且我就是完全是喝粥，那你要喝饱了得喝多少？ 嗯， 那你的体积太大，那就是说你喝你那么多粥你才达到你营养状况，那你 也 负担大了。负担大了、嗯。 好，那关于这个喝粥的问题，的确喝粥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肠胃道负担要小一些，要轻一些啊、也有这个养胃的功效。那如果比如说像三十儿，或者说我们过年期间有一天吃的比较多，第二天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喝粥的方法来给我们的肠胃道减减负，增添点它的这个动力啊？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你三十吧，一般上大家都凑在一块儿，这个晚上那个晚餐是非常丰盛的， 嗯， 吃完了之后呢，还要守夜， 十二点还得 来一顿饺子，然后到第二天你说起来之后，你又不怎么太多的活动， 嗯， 那你说你还饿吗？说不饿，那吃还是不吃呢？那肯定不吃可能不行，说三十就三十吃完了初一就不吃饭了，那你可能就是来点稀的、 哦、 这时稀的那时候你可能你就是来点小米粥燕麦粥， 嗯， 哎，麦片你这个时候来一点小咸菜， 嗯， 这个就可以了， 溜溜缝给自己的肠胃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段， 对 啊，到了晚上咱们还可以再多吃点。 对 好，那最后啊，这个兰花的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粗粮的问题。这个粗粮我们都知道它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那北京最新出的这个全国的这个饮食指南当中，今年也是建议大家把我们的这个主食有一部分换成我们说粗粮，说有助于我们的这种营养和消化吸收。那它到底对我们的这种肠胃道的功能是有好处啊还是不行啊？ 应该笼统的说是有好处，但细说又得分情况 啊、 因为这个粗粮呢你得细做，就是说像刚才说了，你玉米啊燕麦啊高粱很多人吃的不是，因为什么呢，它你不管是做饭还是熬粥很硬， 嗯 啊不容易消化。但是你要是玉米呢，如果是玉米粒儿，那就是比较老的玉米，那你就是怎么蒸啊煮啊也都很硬， 嗯， 那实际上它一般都是咱们说的棒渣，这时候有的时候是加点碱就很容易煮烂 啊、 但是呢又说加碱之后呢破坏营养，但是你不能什么都兼顾，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服用粗粮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做法特别的有讲究， 对， 如果做不对的话这些粗粮不太容易被我们消化利用，而且它的这个吸收的过程也相对细粮来说要负担更重一些， 对，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朋友吃完粗粮之后会有这个烧胃甚至不消化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因为做法出了问题？ 对、再一个是你的量大了，你不是说以粗粮为主，叫粗细搭配， 嗯，也不能光吃粗粮， 对，你要顿顿都是棒子面，嗯，你说这个是粗粮，是这吃几天你还行，吃一个月你试试， 嗯， 你恐怕就脸就绿了， 嗯，这马上要过年了嘛，我觉得过年期间大家伙天天粗粮不太可能，那我们也跟大伙说一说吧，既然说到了这个食材选择的问题上哈，有什么样的食材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有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肠胃道刺激比较大，有可能增加我们的这种肠胃消化的负担呢？ 那一般来说炒菜，尤其是你那个咱们说像过节那炒菜肯定是比较多的， 嗯， 还有就是烧烤涮这种、哦、啊，实际上煮的蒸的这种一般比较烂， 嗯 啊，相对的说吃起来 但是呢，就是说香从那个味觉来讲，不能给你那么强的刺激。 嗯， 而那个烧烤涮的这一类的味觉更好， 嗯， 就是不能兼顾，这叫做适可而止。 好， 烧烤涮的可以吃，但不能因为味道好就拼命的吃。然后蒸煮的呢比较淡，并且呢比较软，到时候好多时候年轻人说你我又不是没牙口，给我弄这么烂干什么？是的，那不是说都需要吃的那么硬，因为什么？你看吃牛排，好吃的时候要三分熟，五分熟， 要嫩一点。 对，要嫩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真好消化呢？这又是两说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生冷的东西，它并不利于我们的这种消化，对于我们的消化来说，它是增加负担的。再有就是烹饪方式当中呢，我们的说炒啊、烤啊、煎呢，这样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的消化功能来说也是负担比较重的。比较利于大家消化吸收的是蒸啊、煮啊这样的方式。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电话上，一个小朋友打来电话想问的问题，他想问问您说，几天不排便就算是便秘啊？像轻度、中度和重度的便秘到底怎么划分呢？是不是吃多了？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一些朋友表现出来胃动力不足的情况就是便秘，那几天不排便算是便秘啊？ 那这个是一般来讲，就是和你那个正常情况来比较。要是一般情况，你原来是一两天一次，突然间你就三五天不排了，并且呢是有便意的时候也很难排出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时候就应该说是便秘了。但是也有些人他一直都是三两天才排一次，并且有便意能够挺快的排出来，这个时候也不能算便秘。还有的人是一天几次，但是排的都很费劲儿，并且呢大便又相对的是干，这个时候你不能完全用次数来说。 嗯， 啊，次数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是状况和你的感觉，就是有便而不能排出来，并且排的很费劲啊，这个一般来说应该是便秘。 好，所以说便秘我们更多的是跟自己的这个排便习惯做一个对比。 对， 嗯。还有朋友在打电话问说，吃饭太怪的话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腹痛啊？像年轻朋友容易有这个问题，吃饭吃得特别的快，三两口扒拉完了，这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腹痛，甚至我们的这种消化道受到刺激？ 这个应该是你给胃肠增加了负担。为什么呢？你那个狼吞虎咽，那本来这个实际上食物就在口中，你那个通过咀嚼，你反复的咀嚼，通过和唾液充分的搅拌，形成食糜进到这个胃里。 嗯， 这样的话它到下一步消化吸收就都方便。如果你是成块状的进去了，然后到胃里去磨，这个胃里的去磨它没有像你的口腔里的有那个这个牙齿那么尖利，能够使它一切碎，然后磨的比较像颗粒状，你那样进去之后，让它从大块状的磨成粉，磨成石糜，那就让它很负担很大 啊。所以说，我们吃饭太快的话，的确也会增加我们的这种肠胃道的这种负担哈。而且我记得之前我们消化科的医生来做客节目的时候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唾液当中也是含有很多消化酶的。 对， 嗯，是能促进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和利用。所以说，还是提倡大家细嚼慢咽，甭管这牙口好不好。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啊。还有听众朋友小顺在我们的微信上说，这个老年人牙口不太好，又特别爱喝酒，而且总是边看电视边吃饭，吃的不多，但是吃的时间啊特别长，经常一顿饭呢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人也特别的瘦，想问问吃饭时间过长是不是也不好？这应该是属于细嚼慢咽的。 这细嚼慢咽，但是因为呢你太不专注了，你看你这一顿饭能吃得俩钟头，那你每吃一口中间你会好长的停顿 间隔， 并且你这个饭肯定是凉了。 嗯， 你想这一顿饭给你除了咱们是吃火锅啊，可以一直是热的，其他的菜那肯定啊，你从热的上来到最后吃到 凉了， 哎，然后呢你这个时候把这个拖得很长，那对你这个胃子一直在工作， 也就是说它得不到休息了。 对， 嗯。 好，也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吃饭的时间啊，我们虽然提倡细嚼慢咽，但也并不是说时间越久越长越好。这样的话，饭菜变凉了之后，我们也说了，生冷的对于我们的肠胃道也是刺激，对于它的负担也会加重。还有俊如，他想问您一个方子，说说这个方子能不能增加自己的胃动力哈？他说是五味药，党参15克，骨牙15克，麦芽15克，山药15克，鸡内金15克，水煎日服两次。然后呢，这样的方子能不能够促进我们的胃动力？ 应该是可以，但是呢，这有党参呢，虽然是健脾补气的，但是呢就得看一看你呢如果有没有热象，如果有热象，这里就不适宜加这个党参，其他几味药呢那个四味药都比较平和 啊， 就是一般的话没有什么太特殊情况它都可以用，但是加了党参就不是普通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适用的 啊， 这就得看你具体情况是不是 好， 所以一般朋友就用后四味就足以了。 嗯，那也就是说骨牙、麦芽、山药和鸡内金各15克，然后呢我们用水煎服每天两次，这样的频率科学吗？ 这一副药可以吃个两天。 哦，可以吃个两天。 对， 这个是能够增加我们 的胃动力，能够增加胃肠动力的。 嗯，如果我们在过年期间吃的比较撑、比较顶到甚至有积食的情况，您可以试一试这个方子。但是提醒大家，像党参这味药，我们不清楚自己体质的话，咱就不要随便加进去了。嗯， 对的。 啊，据说还想问问说，这个山楂丸是不是也依然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增加胃动力啊？像山楂丸和我们刚才说的这几味药，它们的功效一样吗？ 不一样。山楂丸呢主要是也是对于食积以肉食为主的，而刚才那几味药是以那个是一般来说是属于粮食之类的，就是说你吃的米面呀、吃的这一类的 主食多了， 主食吃多了啊，它这个用这类的来消化。如果是肉食吃多了，那当然用山楂丸会更好一点了。 嗯，好，也再次提醒大家，像山楂丸、山楂片、山楂膏这种酸性的，如果有反酸的情况，咱们千万不要随便再用了。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哈。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个肠胃道不好的人，听说不能吃白薯，会引起消化不良，想问问如果少吃点到底行不行？白薯、红薯好像很多朋友都有吃完了之后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这是这样对我们的肠胃道比较刺激吗？ 这倒不是，但是一般来说吧，你一次吃的太多，你要是一小块一般不至于。再一个就是如果你吃点这个白薯就反酸的话，那你可以吃的时候呢你拿一点咸菜稍微的佐着一点，会好一点。再一个就是如果你吃这个一般的话是蒸的白薯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烤的就会好一些。 嗯， 再有就是最简单的是做粥，里头的放的白薯一般不会引起那个胃酸。 哦，这是为什么呢？同样的食材只是烹饪方式的不同，我们吃下去的感受可能就会不同 啊。那就明显的稀释了，你想你吃的白薯粥，你那个一锅粥里头 量不会太大。 对 啊，好，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再问问您，说这个听说吃新鲜的水果蔬菜都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胃道蠕动，但是牙口不好的话，把它榨成汁儿或者是和成泥的话，能不能行？ 榨汁或者是弄成泥可以，但是如果榨汁呢，最好建议你不要把那渣子扔掉，是那个渣子，就是说榨出汁的时候那个滤出的那个渣子也应该吃掉，那个是里头的果蔬纤维。实际上如果要光喝果汁儿，那是不是就是买那个果汁儿喝了就营养够了呢？不够，因为你把那个水溶性纤维素这类的都去掉了。 嗯，也就是说，促进我们肠胃道功能、促进它运动的蠕动的，其实就是那些我们扔掉的渣子， 对， 就是这些纤维素。嗯，如果牙口不好的话，我们可以榨汁儿之后，但是提醒您，一定是和着这个渣儿，也就是说，其实果泥的状态是相对来说我们折中的一个方案。嗯。好啊，还有乙木说自己体质偏寒，想让您推荐一下有什么水果比较适合自己的体质。 水果呢也是有偏性的，一般来说咱们说橘子相对的是热啊，温热的，然后呢像那个榴莲也是温热的， 热带水果我们好像说一般都是 偏热的吧？ 不是不是 啊， 这个还不是说热带的水果都是热性的。 嗯， 热带你刚才说咱们说榴莲是热性的， 嗯， 可是呢吃山竹 啊， 可是凉性， 哦，是凉性的。 哎，你要是吃椰子也是凉性的。 嗯 啊，这是不一样的。 好， 不能光以那个产地来分 来分，它是凉热。 嗯， 那像偏寒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得吃一些热性的水果会比较好 啊？那当然了，再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吃点山楂，它也是属于性温的。 嗯 啊，但是呢，也不那个东西，它酸性比较大，吃多了肯定也倒胃 啊，也不行。 对， 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这个排便不畅，也就是便秘的情况哈。其实我们说了，这个我们的肠胃功能如果动力不足的话，很有可能很多朋友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如果出现了便秘情况，有好多的这种老患者啊，都有自己的方子。比如说一出现便秘呢，就吃一些牛黄清火或者是牛黄清胃丸，还有朋友就直接番泻叶煮水喝了。想问问您，这些方法到底可不可取啊？会不会长期通过这样自己制定的这种小方子产生依赖，排便越来越不畅，便秘越来越严重啊？ 会的，因为这个便秘啊有慢性和急性之分，这是从那个病程上，然后呢更多的说是从那个辩证上，有热性寒性还有虚实之分。 哦， 啊，虚实呢，你要是如果说是一个实性的便秘，就是突然间的，你这些日子吃的，像刚才说的，你烧烤涮吃多了， 嗯， 然后蔬菜水果吃的又少，上火了，这个平常大便都正常，吃了二斤三斤的羊肉，然后上火，喝的水也不够，然后三天不排便，哎呀，又长包又长痘的，这个时候你吃点牛黄清火呀是可以的，哎，一泻火，便也通了。这个解决了， 嗯， 但是如果你是经常的便秘，大便干结，这种时候你靠说我遇上便秘了，费劲了，我就来个两丸牛黄解毒或者牛黄上清的，这个时候可能开始吃能够立竿见影， 啊， 但是越吃效果越差，为什么呢？啊，因为它伤精，因为你这个每次往下泻的时候带走肠液，那这样的话最后是形成越吃效果越差，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应该请医生给你辩证，看看究竟是什么状况， 哦， 根据情况调节。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上火的情况有可能引起便秘，然后我们虚的情况也依然有可能引起便秘。 对， 嗯， 你都是根据，光是根据大便干不能够证明它究竟是属于是热症的，那属于哪种，是虚是实， 嗯， 还不完全。 好，那在过年期间，如果大家平时排便都是比较顺畅比较正常的，就是因为吃的多了，肉比较多了，我们出现了这种上火的情况，可以尝试一下牛黄清火啊，牛黄清热啊，这些自己一个调理。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是不是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吃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什么效果的话，就自己别再继续吃了，赶快停药吧。这个我们一般观察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一般的，你看咱们过节吧，这几天你一般的家里人呢，多数是备有一些这样牛黄清火、牛黄解毒啊， 嗯。 如果更多的，可能有些家庭呢还备点什么加味饱和丸啊，就是说这个食积导致的这个上火和便秘，这个也它都是比较适宜的。 嗯， 但是如果你吃了之后，像加味饱和丸一次呢，一般是六克，一天两次。像那个你刚才说的牛黄解毒啊，一次一丸或两丸，是它根据那个大小，有的是六克，有的是九克，还有是三克的，是根据反正按照说明吧，按照说明的量吃完了之后，一次两次吃完了之后还都不见效果，那时候你就不要说我再加量，是不是就会有效啊？啊，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请医生看一看。 嗯，所以说这种我们试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要我们说坚持吃很长的时间，吃个两次左右发现还没有好转的话，就提示您可能咱用的这个药不太对症，得找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了。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最后呢，也请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依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北京中医医院继续找到您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我现在是在那个北京王府中医医院那个中西结合医院那儿出诊，四和六的上午，然后星期四的下午在那个大屯社区卫生中心那个出诊。 好，

这个字，坚持与领悟，感受互相扶持的幸福。漫长路，庆幸你我同步。